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天空阴沉，最高气温只有零度，体感是比较阴冷的，但是空气质量不错，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如果外出，记得要注意防寒保暖。今天夜间冷空气南下，北风加大，天气转晴。接下来三天呢，都会是大风降温天气，而且风寒效应明显，提醒大家要把这个厚的衣服穿上了，注意防范，预防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四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零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未来三天都会是大风降温天气，风寒效应明显，提醒大家注意着装调整，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儿童医院周边车多路段比较多，包括了复兴门北大街由北向南方向、月坛南街的东西双方向、南礼士路南北双方向，以及乐道巷的由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我们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天气越来越冷了，最近啊，这个心血管疾病也是呈现出这个高发态势哈。到底怎么样在这种冷冬的天气里边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呢？今天我们是专门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的专家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是北京安贞医院急诊中心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贺晓楠。您好，贺主任。来，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心脑血管哈。那说到这个心脏，到了冬天，尤其是这个时候，刚才我这个天气预报里边也说了，明后三天都将是这种大温大风降温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您在临床上遇到哪类患者突然增多了呀？ 确实是，尤其刚才您说的这个天气寒冷之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病人越来越多了。 嗯， 因为我们医院有专门的一个胸痛中心，我们有专门的胸痛门诊，我就是负责胸痛门诊的医生。 嗯， 因为在近期这个寒冷天气来了之后呢，我们胸痛门诊这个患者啊，比平常的日子多了接近一倍以上了。 哦， 其实呢，就是不只是这个胸痛，这个胸痛的病人呢，也包括很多，包括胸闷啊、憋气啊、胸部不适的一些病人。 嗯， 然后来诊之后呢，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查。其实很多病人犯了一个，就是发作了心肌梗死，发作了肺栓塞，以及有些人也发作了主动脉夹层，这些要命的一个胸痛性疾病。所以说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确实像您所说，这个发病率是逐渐增加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尤其这个是和这个季节呀、温度啊有关系的吗？ 绝对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刚才我说了，这种高危胸痛的几个疾病，包括急性心肌梗死以及主动脉夹层，这些病人呢，他都有很多的危险因素，包括咱们经常说的，很多病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熬夜呀，抽烟呐，肥胖啊，这些饮酒啊，吸烟呐，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导致他这个危险因素增加了之后，因为天气越冷，大家都知道，越冷的时候血管会收缩，会痉挛。会导致血压的一个升高，血压升高呢会导致动脉硬化呀，斑块的一个破裂，然后会导致这个主动脉夹层还有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个发作。 嗯，其实说到这个心血管的极危重症抢救哈，在北京的地界上我们都会想到首屈一指的这个安贞医院。而且呢，像这个网友阿奇，他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说，心脏疾病突发呀，那全都是要命的事儿。说得真对哈，他说第一时间如果能够到安贞医院这样的医院来抢救的话，就等于是多了一线生的希望。我们还都记得以前有一个报道，说有一个送快递的快递小哥，当时应该就是心脏病突发， 对 啊，一下子倒在了咱们安贞医院的大厅里边，后来别人都说那是大难不死呀，说您看看，正是因为专业及时的救护，救了这个快递小哥一命哈。 对， 所以面对这种生死关头的这种心脏方面的极危重症，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安贞医院咱们有哪些特色优势？ 我们就是有很多这个团队，包括我们的有胸痛中心，有包括肺栓塞的团队，我们叫 PERT 的团队，这个是跟美国的一个世界联盟的共同建立的一个亚洲第一个那个肺栓塞的一个团队。还有呢，我们有大血管中心，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孙军中教授带领下的一个我们大血管的团队，能够迅速的诊治这个主动脉夹层这个疾病，这也是要命的一个疾病。 我听说那个主动脉夹层是特别凶险的， 对，只要没有手术治疗的话，它每个小时大概有1%的病人就猝死了。 哦， 对，所以是这个随时就是10分钟就可以死人的病。 所以他如果说这个是不是有再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没有这样的专业团队在的，可能这个病救了要了那个人的命。 对，因为我们医院可以24小时做大血管的 CT， 所以可以及时的一个诊断。而且我们医院院长也承诺，只要这个病人明确了主动脉夹层需要急诊手术的话，我们2个小时之内就要保证病人进入手术室。 哎呦，那我这么替大家伙问一下吧，就是不想出现那样的情况哈，但是万一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第一时间我没有办法判断自己到底是怎么了，或者是自己的看到的那个亲友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了，我是就近给他送到这个医院的急救去呢，还是说有可能怀疑，哎呦，他是不是心脏病突发了，我哪怕是这个晚高峰的时候，我也是尽量争取往安贞医院送呢？ 其实应该是先就近的一个就诊，然后首先我们考虑高危的胸痛几种疾病，刚才已经说了急性心肌梗死，还有就是肺栓塞，还有就是主动脉夹层。 嗯， 急性心肌梗死也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如果说不早期诊治的话，病人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可能性。 嗯， 所以说如果说病人出现了胸痛的症状，应该就近的去一个医院做一个普通的一个心电图，因为一个普通心电图就可以迅速诊断这个病人是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然后呢，如果是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咱们如果说医院没有支架这个接入这个团队这个条件的话，那可以溶栓，因为急性心肌梗死3个小时之内溶栓，它和介入支架治疗的效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说您应该就近的地方先就诊，然后做个心电图，验个心肌酶学，还有第二具体或者是那个血气分析这些检查完善了之后，可以初步一个诊断。然后说如果说怀疑夹层的话，那应该迅速转到一个能够有这个诊治能力的一个大医院更好一些， 就更加专业了。 对， 其实以前很多人提到安贞医院的话都以为是专科医院，但其实咱是综合型医院，对不对？ 对，很多高危孕产妇也是经常在我们医院诊治的。前两天我们微信群里就说了一个，就是一个孕妇嘛，她就是产妇，就是到我们医院之后，然后其实她的小孩的手先出来了，然后我们的主任呢就是一直坚持着扶着这个小孩的手，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的手先出来的话肯定是极其危险的，这个小孩肯定就保不住了。我们这个主任就是从转运这个病人到病人一直到手术室，一直是小手扶着大手，达到53分钟，所以说我们这个产妇也是，这小孩也很幸运的，就是顺利的生下来了。 哦，就是不仅仅是咱们跟心脏有关的， 对 对，像这个什么孕产妇的一些极危重症， 对， 我们那里也是一个诊治中心。 对，包括孕产妇出现了心律失常，或者是孕产妇出现了主动脉夹层，我们都有相应的个团队对她进行一个诊治。 对，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还有一种叫肺栓塞。 对， 我们都常常说一句话叫心肺不分家。 对， 好多疾病好像跟这个心脏相关的、肺相关的，哪怕从这个肢体的症状上它会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哈。另外一方面，在临床抢救这一块，它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我们这些专业医生特别着重的一些重点方向呢？ 对，因为肺栓塞呢，其实病在腿，但是它显在肺。因为很多都很多病人呢，他出现了一个双下肢的一个静脉曲张，出现了一个血栓，而且有些人呢坐长途飞机，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很多人下飞机了之后出现了一个胸闷的症状，胸闷憋气。其实呢，你当时应该考虑这个病人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肺栓塞的一个情况。而且肺栓塞呢，现在我们建立一个破的团队之后呢，我们安贞医院不只是急诊科，包括血管科，包括介入科，包括麻醉科。我们很多科室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 PORT 联盟，就是对于肺栓塞的病人，我们可以早期的诊治。我们不只是局限于溶栓治疗，我们还可以介入治疗。如果是我们就遇到一个70多岁一个肺栓塞的一个老太太，她就是血板减低，像这种病人是不能进行溶栓治疗的，因为溶栓治疗的话，它血板进不见低的话，加重它出血的风险。所以我们就联合了麻醉科、介入科、大血管科，然后进行了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也就是把导管导丝放到了一个这个肺栓塞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血管，进行这个局部的一个溶栓和导栓的一个治疗，效果就非常的好。所以说现在我们治疗的一个思路也越来越开阔了。 嗯，正是因为咱们现在医院安贞医院它在很多的这个多学科，而且刚才我们一听哈，都是那些很要命的病， 对， 我们已经可以联合的展开这样的一系列的救治了。 对， 这个多学科强强联合也保证了在这个心血管极为重症的抢救方面，安贞医院现在这种优势越来越突出了哈。好，那么关于冬季如何爱护好我们的心血管，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和北京安贞医院急诊中心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贺晓楠互动和交流。如果您家哈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样的一些基础疾病的人群的话，那他们可能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高风险人群，这一段时间他们应该格外关注一下自己的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首先咱们从最简单的饮食习惯来讲，很多人就是觉得天冷了，然后一定要吃一些高胆固醇的东西。 我特别想去吃火锅。 对，但是您还有的人呢，就是吃的多了然后动的少了，这也是冬天的一个特点。因为吃的多了会导致你的血脂的进一步增高，很多人以前可能是愿运动出去遛弯啊，所以说这个还可以消耗下去，但是呢容易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低，大家就不愿意出门了， 对， 然后在房间里呢也懒得动了， 嗯， 所以这种多吃少动的这种生活方式会导致大家这个血脂进一步升高，会导致大家这个肥胖这种体型出现。然后呢，如果说您血脂升高了，然后腹型肥胖了，然后也会导致你这个血压的一个进一步增高，因为这个体重也会和你的血压成正比的，所以说你的血压也高了，血脂也高了，然后体重也增加了，会导致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您不只是要低盐低脂清淡饮食，还要保证您适当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才能导致那个保证您的心血管疾病出一个低危的一个情况。还有呢，你要是定期监测你的血糖的情况，定期监测您的血压的情况，然后根据血糖血压的一个数值呢，然后调整您降压药的一个口服的剂量，以及你降糖药或者胰岛素的一个剂量，还有生活方式情绪都是需要调整的。 因为这样的一些我们说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原本的基础疾病我们也没有很好的控制它，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冬天让你的心脑血管可能时刻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这样的一个边缘哈。 对， 所以看来还真的得从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入手来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 对， 也避免了我们说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到咱们安贞医院来接受急救这样的这个救护了哈。 对，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安贞医院技术创新服务患者。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 医疗协同创新， 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成立于1984年，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国际交流为一体，以治疗心肺血管疾病为重点，在全国心血管领域处于领军地位的一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现有编制床位1500张，职工4000多人，年门急诊近270万人次，手术超过4万例，其中心内心外科手术连续3年双双破万例。今天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魏永祥做客直播间，跟您说说安贞医院技术创新服务患者。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您播出的是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北京安贞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魏永祥。您好，魏院长。 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的院长呢都不能空手来，好，我们专门设计了院长送健康环节。那今天呢，魏院长也是专门带来了这个奖品，叫话说高血压，话说冠心病，都是和我们这个心脏疾病啊、心血管疾病有关系的哈，这个健康手册作为这个送给大家的礼物。当然了，也给我们准备了这个有奖互动问题，题目是这样的：北京安贞医院目前有几个知名专家团队？一听这个我觉得有点难度，然后呢让魏院长给我们出三个选项吧。这个 A 是几个？ 应该是两位数以上。 两位数以上哈。那我们的选项是 A 11个， B 12个， C 13个，反正都是两位数以上啊。 大家好猜一些。 好，北京安贞医院目前有几个知名专家团队呢？这是今天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五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院长为您送上的话说高血压、话说冠心病的健康手册。当然了，也欢迎大家随时下载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五爱问医生，以及通过腾讯视频、北京时间、网易新闻、新浪新闻、今日头条、新浪一直播多个平台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还可以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想要和专家来互动，您可以拨打两部热线6515-0822、6515-0833。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北京安贞医院急诊中心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贺小南。刚刚呢，贺主任也是跟我们说了一下哈，安贞医院作为心血管极为重症的这个抢救地方，我们呢有很多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当然了，我们也说到有一些病、有一些症状，它可能是光看一个科是解决不了的，这个里边就需要一个多学科的会诊来明确诊断呀，获得一个最佳的诊疗方案了。那接下来我们请魏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安贞医院现在可以提供哪些多学科联合特色的诊疗呢？ 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安贞医院魏永祥。应该说，适应社会啊和老百姓的需求，北京安贞医院不仅仅以心肺血管疾病为特色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同时呢，我们也形成了多学科、多专家联盟的这样一个诊疗模式，也就是 MDT 模式。我们的第一个呢，就是在急诊危重症方面，我们呢对于高危胸痛的，包括主动脉夹层需要介入或者外科手术治疗的，同时呢在主动脉夹层又合并妊娠的，我们下面还要需要做着剖腹产手术，上面做着主动脉夹层做心脏手术，这就都需要多学科的合作。当然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肺栓塞这种疾病呢，原来认识呢不是很清楚，有原来都关注左心多一点，但是关注肺心右心的时候呢，对于长期 啊，久坐不动， 嗯， 超过四个小时以上呢，静脉血栓容易栓塞到肺部，引起的呢肺栓塞，也就是说肺栓塞。这种栓塞的时候呢，疾病也是很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刚才何大夫给大家介绍的。当然更重要的呢，我今天要和朋友们说一说啊，天气变凉了，我们送礼不如送健康。 哎，对， 特别高兴啊，来到市民对话一把手的时候呢，想要说一下，在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高发期的时候，这种心脑疾病有同源性，在心脑共同防治、心脑同治方面， 嗯， 我们安贞医院也有了新的举措，说心脑同源、脑心同治，究竟治要治什么呢？当然呢，心血管，我们知道高危胸痛的时候，容易发生心梗， 嗯， 在脑血管呢，容易发生脑梗，这两个梗塞发生的20%左右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心律失常和房颤。所以说究竟的原因在这方面，应该说心脑同治和同房，在脑心同治的时候，在防治方面，应该说我们要给老百姓说，气温变化的同时，在保温注意感冒的同时呢，要注意我们的心血管和脑血管的健康。这也是我们安贞医院和天坛医院强强联手，准备在多学科合作，跨院级用学科来联系合作的时候，形成专家共识和指南，为老百姓的健康提供好我们应尽的服务。 就是有一些高危人群，他是既是心血管心梗的高危人群，同时也是脑梗的高危人群，这类人群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可怎么办呀？ 我说到了个三个梗，一个呢可能是梗在肺里呢，叫肺栓塞， 嗯， 也就是说肺里的梗塞以后一般都是静脉的，但是心梗和脑梗一般都是动脉的梗塞以后引起的血栓， 嗯， 这种血栓无论是在安贞医院和在各大综合医院和兄弟医院，为什么说呢，心血管和脑血管这种梗塞以后非残即死啊，应该说不仅仅是残疾率很高，包括死亡率也很高， 嗯， 所以说就诊的及时和不及时是我们作为大型三甲医院应该说专科特色明显的时候，为老百姓应该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嗯， 再一个呢就应该说是多学科合作的时候，分级诊疗以后，我们常见病多发病下沉了以后，这种高危重症和濒危的病人到安贞医院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叫我们侯晓彤教授的 ECMO 团队，叫体外膜肺。这种救治的时候，一般的说现在安贞医院我们的救治率能达到50%几，就是从死亡的门口还能拉回 拽回来。 对，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会有什么症状吗？ 有的，这个就是重症的心衰，或者需要我们在做体外给他上一些重症的手段的时候，包括要救治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呢，应该说是更多一些。这是应该是我们一个团队，也需要多学科团队，不仅仅是需要急诊、心内科、外科、重症、体外循环， 嗯， 这样的一个 ECMO， 大家可能对于膜肺可能不是很了解，但是一说台北有一个姓柯的一个市长，他竞选市长的时候，他就说他是做体外膜肺的，就是说救命的最后一招。 哦， 这也是需要叫 ECMO， 也叫膜肺。 膜肺哦，所以刚才通了这个魏院长的介绍，我们就知道哈，心血管极为重症，它表现出来的这种特点就是一，致死率特别高，哪怕是命终于救回来了，但是他的这个致残率又变得特别的高，影响以后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些应该也是我们那么多个团队联合会诊，第一时间不仅救命，同时也要让他今后的这样的生活质量更多的得到保证啊。 你说的特别好，在这种致残或致死率非常高的时候，第一是救命， 嗯， 第二是治病。在救命和治病之间，医生一定要抢时间，就是抢速度、抢生命。 我们来看看网友的提问哈，他说他是外地的听众，他爱人是怀孕4个月了，现在呢是患有房颤比较严重。刚才您就说了，房颤这个节骨眼就是属于比较危险的这样人群哈，得留神的。他说听说安贞医院做房颤呢是可以用那种不用 X 射线的，他想问问院长，真的有这种技术吗？他是听说的。 有的。房颤啊是心律失常的很重要的一种。房颤这两个字老百姓可能不是很理解，在心律失常就是你心跳的不由自主，都靠不着谱的时候跳的你心慌，都已经 没招没落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叫房颤，就是发动机老空转的时候，我们马长生教授的团队和董建增教授，包括我们的龙德勇和于龙辉教授这些团队，实现了零射线给孕妇来做这样的房颤的射频消融和手术，做到了呢，既保护了孕妇这方面免受放射的照射，也呢做到了绿色和环保，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所以说在专科和专病方面，我们安贞除了多学科合作，也有我们的拳头，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你就记住心律失常或者是房颤， 心律失常 如果是房颤了，就要找安贞。 好的， 长生教授团队， 这句话啊，太有广告的这种特色了。如果是房颤的，咱就找安贞，尤其是您的情况又比较特殊的，您像孕妇啦， 对 啊，或者是备孕的。我们说现在每当去做一些 X 射线检查的时候，它外面都会有一块提示牌，如果您打算是备孕或者已经怀孕，那这个检查项目您要告知医生的，就是说是不能做的。可是现在安贞是有这样的技术，这种属于叫零射线吗？ 对，就是说零射线没有照射防护，没有这样的照射的时候，对于患者是最大的保护。无论是孕妇或者说您说备孕或者其他不适合射线的这方面呢，也就是说极大的方便老百姓。对于老百姓这方面的要求啊，安贞医院我想做院长的就应该给医院做广告。 像 房颤这个团队，我们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话有1000多例我们这样的数量，还有我们的很好的质量一个指控标准，来给老百姓呢提供这样的服务。 我还刚想问呢，我说这个技术成熟了吗？ 成熟了， 咱们现在已经是超过1000例了。 对，上千例了。 这个呢是安贞医院的房颤治疗中心，其实我了解了一下，它目前是全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专门做这个房颤的治疗中心了。 从数量上应该是最大的， 最大 的 哈。 同时在质量上和指控，他们也是呢国家心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 好，这就是马长生主任他的这个团队，属于一种创新的技术之一了，零射线的电生理技术， 绿色环保， 绿色环保哈，患者可以来考量一下，如果您的情况是有需要的话。好，健康加油站，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半段的广告时间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和北京安贞医院的党委副书记院长魏永祥直接对话和交流。关于心脏疾病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今天呢急诊中心的贺晓男主任也在我们的节目做客。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

以治疗心肺血管疾病为重点，在全国心血管领域处于领军地位的一家三级甲等综合型医院，现有编制床位1500张，职工4000多人，年门急诊近270万人次，手术超过4万例，其中心内心外科手术连续3年双双破万例。今天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魏永祥做客直播间，跟您说说安贞医院技术创新服务患者。好，安贞医院技术创新服务患者，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的系列访谈，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是北京安贞医院的党委副书记院长魏永祥。院长呢也为大家这个带来了礼物，前提是咱们得先来答题哈。今天的题目是北京安贞医院目前有几个知名专家团队，给您三个选项 A11 个、B12 个、C13 个，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的是魏院长为您送出的《话说高血压，话说冠心病的健康手册》。当然啦，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提问和心血管疾病有关的内容。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安贞医院急诊中心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贺晓楠也在做客，欢迎大家随时来和专家互动。想要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北京时间、网易新闻、新浪新闻、今日头条、新浪一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节目下半段一开始呢，又进入我们今天的网友快问快答环节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跟我们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和安贞医院有关的都有哪些。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多网友关心诊前诊后的服务问题。网友中彩票得彩票说，请问魏院长可以开通医院与患者之间的网络桥梁吗？比如网上问诊、网上开药，比如我们经常去给孩子开钙片，但是孩子一直吃，所以每2个月就要去一次。如果有网络问诊这种情况，直接看病历案底上次什么时间开的，直接开药快递给我就好了，完全可以缓解医院人流大的问题。网友珊珊说，魏院长您好，贵院可否显示每日出诊的医师呢？比如我看心脏问题的时候，首诊是 A 医生看的，下次挂到号再去，结果不知道 A 医生哪天出诊，就只有 B 医生给我看，结果 B 医生对我的病情又不太清楚，只能再推荐 A 医生出诊的时间，耽误了我往返的行程。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 好，那我们请魏院长来回应一下。 好， 第一个，我们可以通过网上这种方式来问诊来拿药吗？ 感谢这个网友的问题。所以说京医通的大数据啊，也对我们医疗服务啊提出了一个考验。目前来说，所有的我们网络上的问诊或者咨询，只具备必须要有实体或者是团队，由我们的有处方权的医生来做的，而不仅仅不能说在网上就只能直接给你开药或者是直接给你寄药。所以说医生啊要对患者负责任，患者也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当然你提的这个问题呢很好，说是要非处方药的时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咨询，给予你一定的处方的时候，给予一定的建议，你可以到药店或者是呢便利店去买这一些。但是处方药目前来说我们医生是有职业范围的，在这些方面呢一定，在网络是工具是手段是便捷大家的，但是最根本的一定要有实体的医疗单位或者实体的专家团队来，有人对你负责，才能对自己负责。 也就是说这些是要在合法合规和安全的基础之上。 目前来说这些手段可以去用便民，但是呢一定要在职业医师范围允许的条件下。 好的，那像第二个这个珊珊的提问哈，他是说能不能显示每日出诊医生的具体姓名，每次我都找那个人。 这个应该说为了便民或者是老百姓看病方便的时候，我们各大医院包括我们北京安贞医院，在每一次出诊的时候，无论是从网络还是从你的微信平台还是从我们京医通各种数据这个APP 上能看到我们出诊的信息。当然呢，要是主任医师如果说他有 不出诊的时候，他有其他医生我们替，也有随时更替的。当然大家说，哎，我这次看病，下次呢是这次是 A， 我下次还想要约 A 医生，不想约其他医生的时候，你在这次看病的时候就可以和医生提出，医生给你叫诊间预约，就当时就给你预约是一周以后来复诊还是三周以后来复诊的时候，他直接就给你约好了。 哦， 这样的话就诊间预约便民。再一个呢，你到除了到挂号窗口我们有以外，还有这个我们自助机，实际呢要鼓励大家要用这种京医通或大数据这样的手段或更好的智能化的时候呢，你就来。过去我们都刷卡，现在基本都刷手机了。 对， 我们大家还是尝试一下， 还是尝试一下哈。其实通过和这个京医通的大数据的合作，我们也是发现现在通过这个平台来预约挂号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呢，大家就是刚才像魏院长提到了，您有这样的诉求，每次我都想让这个专家来帮我看的话，那您看完这第一回之后，您下次就跟他说一声，您说大夫，下次我还想看您的，麻烦您帮我约一下您的号， 或者我们大夫根据病情的需求也会主动就约你多长时间来复诊来复查，因为慢性病的管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好的。那说到这个在北京安贞医院看病和就诊哈，很多人呢也是冲着现在咱们的一些特别的服务来的。我听说现在的咱们的护理工作方面也越来越专业化和细化了。2018年北京安贞医院开设了7个叫专科护理门诊。你看以前我们都说到其他的一些什么特色的诊疗呀，或者是一些极为重症的诊疗，我真的没想到现在咱们在专科护理方面都这么有特色了，主要是哪七大块呢？ 这个护理方面啊，也是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啊，是一大块的时候也推出了我们医院的一个便民的措施。比方说你口服药合适不合适的时候，这方面的科普和宣教由我们推出来，包括你的输液的时候留置针管的处理，或者是要注意的时候，包括小孩的头皮针儿，所以说我们这些静脉通路的这些管理，包括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包括你的糖尿病这方面慢病管理方面的科普，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身心，好多你心里很焦虑，我吃哪个药合适啊，我为什么吃这么多呀，先吃哪个后吃哪一个呀，所以说我们医生开完了，除了我们药师精准指导以后，我们的护理队伍推出了从静脉到慢病管理到根据安贞医院特色的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方方面面的这七大块的便民措施，一个简单的一个打针输液，让我们给细化成了七块以上的便民，也是方便老百姓，服务老百姓。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我专门来挂这样的一个护理门诊的号呢，还是说我在看某一科的时候那个医生就会跟我说？ 医生就会跟你说。另外一个，这方面我们护理是不挂号的，是要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支持和服务。 那这个费用呢？ 都医院担了。 都医院担了。相当于这个是免费的专科护理门诊。 对，从护理这方面的，从技术给医生提供一定的支持。 都说这个医改之后呢，医药分开了，但是我们发现药师确实和这个患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我们今年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系列节目，其中也有关于这个安全用药的药师系列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安贞医院，咱们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很多，这里边冠心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等等等等，非常多的人是需要长期甚至是终身用药的。那么患者能不能很好的执行医生的治疗方案，这个呢就是治疗成败的一个关键了。所以安贞医院在用药指导和用药安全保障方面，目前咱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这个医药分开以后呢，确确实实就是老百姓的用药指导和他的慢病管理也需要更大的要加强。我们安贞医院有总药剂师制度，我们总药剂师林阳教授的团队带领药师在更好的开设了专科的门诊，这样的用药的咨询服务就更便民了。包括我们的饮片可以的给提供一定的邮寄，就是煎熬以后汤药啊，老百姓的说的汤药煎熬以后呢可以给你邮寄过去。包括你的高血压血糖和血脂变化以后能不能精准用药，我们呢能给你用基因测到更精准的水平，就避免了老百姓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要吃3到6种或多种以上的药的时候呢，能不能看你更敏感一些。所以说这些方面呢，无论用什么样的高精尖新的技术， 来更好的来接地气，服务于老百姓。这也是说在安贞医院总药剂师这个团队带领下，来在精准合理科学用药方面护理你的健康。 嗯，我们都听说现在北京三甲医院都有那个用药咨询中心， 对， 用药咨询门诊。那是不是您可以建议一下，像有一些这个患者，像您刚才提到，他可能同时要用到五六种药， 对， 是不是一旦您的用药量达到这样的一个级别的时候，就建议您咱们到用药咨询中心去问一问。 不但有用药咨询中心，我们这样一些重症患者或者是一些比较要出院的患者的时候，都是要给提供这样的用药咨询和指导的。不像医生给你开了，护士把药帮你取回来，药师要指导你如何用药，这样的话是一个动态的，而不是一个静态的。 您别告诉我这个也是我们免费的。 这个呢可以提供一定的咨询，但是呢因为有医师服务费，现在药师这个团队呢，也是辅助于医师这方面的。 他就相当于药师收医师服务费，医师服务费哈。好，但是我们说了，为了能够让我们大家准确的用药，能够让我们的疾病控制在一个最好的状态，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服务还有非常多，我们说是免费的这样的一些护理服务哈。对于到安贞医院就诊的患者来说，真的应该切身的去体验和感受一下。 谢谢。 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很多听友和网友发来的问题。网友他说，安贞医院因为技术高超，吸引了各地的患者专门来看病和做手术的。现在呢，一些需要做什么心脏支架啊、起搏器这类手术哈，花费都挺贵的。他也想问问外院长，怎么能帮大家伙节省节省就医成本呀？ 这个是一个院长啊对于社会提问的时候经过的一个拷问。因为医生啊，我们就是帮助大家看病的，但是在卫生经济学，在大家能如何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上，我们安贞医院也做出了自己的一个努力。这也是在北京市卫健委啊和医管局的领导下以后呢，我们京经济协同发展的时候，我们三个地区共同来向厂家议价，来用以量来换价，这么一个举措的时候，由安贞医院牵头。比方说起搏器、支架这种高值耗材类的植入，平均都下降了20%-30%。在国家统一谈价的基础上，到安贞医院、阜外医院等等我们这些大医院的时候，我们安贞医院牵头又平均降了10%。这样的话，就是说整个从这次谈价的时候，我们假如说1.3亿的我们这么一个采购的时候，就为老百姓啊在这方面耗材和起搏器这种高值产能呢2400多万。平均到比方说一个起搏器，如果要说12万多进口的这么一个起搏器，下降10%的话，它就能省12000。 哎呦，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也是说公立医院公益性啊，来配合政府，我们在京津冀协调发展，在真正以量换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13种-17种我们的肿瘤药物由国家来谈了，但是这种高值耗材介入来的东西，国家在组织我们这些大医院谈的时候呢，也有一定影响力。当然呢，给老百姓提供这样的便利和省了钱以后呢，也要感谢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也包括我们的一些商业在这方面做出的让步。 哦，也就是说，为了我们要这个叫以量取胜， 以量换价， 换价格， 就是、买 得多，我买你的东西买的多一点，然后您给我单价便宜便宜，是这样吗？ 就是要降，把价格要降下来。 所以 这就是国家成立医疗保障局，在医疗保障这方面来和整个大的公司来去谈的时候，普遍从地区上来要降价的。 也就是说，您还得带着团队，咱们京津冀联合起来，关于这个高价的耗材方面，咱去跟人谈判，去挤水费， 是吗？这个应该说经过多少轮，也是说在上级领导啊的支持下，我们共同组织专家谈判，啊，这样呢得要合法合规，同时呢还得要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你不能说是其他的这些，你价下来了以后质量保证不了，第一得保证老百姓的安全和这个质量，同时呢，你价格的时候，我们因为京津冀三个地区这么大的一个人群采购的时候，你能不能给我们放下一些价格？当然呢，也期盼着我们国产的这些高值耗材啊，或者是这些个医疗设备啊，能尽快的跟上。 对， 也是老百姓的福音呢、啊。 这也是真的是患者的福音了。我们都说现在已经实施这个阳光采购了嘛，它各个层级对于这样的一些耗材，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心血管用到的什么支架啊、心脏起搏器这种高档耗材啊、嗯，这10%的是也不少啊。 是啊， 啊， 10%的降下来以后，不是要提到吗？就是一个起搏器10几万，包括大血管的那些耗材，如果真正降下来的时候，在我们说的叫卫生经济学， 嗯、 所谓的耗占比和医疗消耗，我们占的这个量的时候，应该说对医院管理和对老百姓，还是对政府和医保的压力会要好一些的。 对。其实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事情哈。 嗯， 近几年呢，北京的这个很多医院都是和周边的省市咱们进行合作联动。刚才说了，不仅京津冀，咱们协同起来一起去关这个耗材去砍价哈。而且呢，北京安贞医院是2016年7月份就跟河北曹妃甸的区医院签署了一个技术合作的协议。曹妃甸区医院的心血管介入中心呢，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正式的开诊和运营了。大家也关注运营到现在。这个结果怎么样？这都是京津冀的大事儿啊。 对，应该说北京安贞医院不仅在北京地区我们有一联体，在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的时候，特别是更对口支援曹妃甸一个二级医院能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辐射的时候，我们安贞医院的心血管特色在当地还是很受老百姓欢迎的。一些普通的常见病、多发病、一些慢病，他就不用这么老远来跑到北京来给你调药了。我们的专家下去远程给他指导，同时呢，一些重症他有绿色通道，能及时转诊救治。在曹妃甸地区啊，我们已经转诊了几例主动脉夹层，这 极为重症， 极为重症，那就是真正是救了老百姓的命。当然呢，也帮助他慢慢的在造血功能方面有了发展以后，建立了急诊的胸痛中心，比方说急诊的冠脉的介入也适当的开展了一些。应该说在稳步和健康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当然呢，评价呢还得靠老百姓的口碑，用脚来投票。 是的，因为我们都说呀，看心，这真的都是大病哈。只有说在当地足够信得过了，他才可能不会舍近求远跑到北京来。 对的， 所以这个造血功能，看来安贞医院还要进一步的加大力度来给他们输输血。 对，我们各大医院都有这样的职责。 嗯，那么在京津冀协同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安贞医院未来会有什么新的部署吗？ 不仅仅是京津冀的发展，还有是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北京安贞医院，我们也几次我也说过，我们在本部在北三环附近是安贞医院的一个院区。同时呢，我们在宋庄，就是东六环地区，也就是城市副中心，还有一个1500张床规模的这一个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嗯， 那面呢，以后作为我们的一个主体建筑的时候，要服务于环渤海地区。更主要的是服务于副中心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我们的一个重症三甲的一个职责。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个品牌授权和特许经营，在东五环东坝地区我们是首家社会资本品牌授权特许经营的，还有一个800张床的在第四使馆区附近，明年也准备开工。这样的话，我们医院三址这个规模和建设的时候，也就是说3、5、6规划也进入有序的过程中。 嗯，什么时候真的这个同时就开始开花了结果了？ 还得未来3到5年。 未来3到5年，好，我们可以看到安贞医院真的是在北京各个重要的地方，包括城市副中心地区，我们就可以开花结果。那个时候真的是可以造福一方百姓了。嗯，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的那道互动问题哈。北京安贞医院目前有几个知名专家团队呀？正确答案应该是几呢？ 正确答案呢，我们在北京市卫计委啊、卫健委备案的上报的我们专家团队呢有12个。这十二个我先简单说前3个，让大家能记得住的，房颤，就是马长生教授团队，和董建增。这样你房颤的问题先找这个。第二个团队呢，大血管，记住了孙立中教授团队和朱俊明教授和刘永明教授的团队。第三个要记住了，老年冠心病、老年心血管的问题，要记住我们的孟旭教授团队和周玉杰教授的团队。这样的话，85岁以上不能做开胸手术的时候，我们经皮做胎位手术，就是说主动脉瓣置换。所以说我提到的这3个呢，是我们的一个 啊，王牌和拳头的时候，为老百姓提供这样的服务。当然呢，也更不要忘记了，说是你在管理高血压，在管理糖尿病，在管理消化系统，还有我们的三三好几个组合。最后呢，也给我自己做一下广告。 嗯， 各位呢，鼻子不通气、打呼噜引起的呼吸暂停，对心血管和导血管影响的，耳鼻喉科大夫也能给大家帮忙。 嗯， 所以说我们一共呢有12个知名专家团队来为老百姓提供这样的服务，不仅有大的专家给您会诊，远程提供咨询服务，同时我们的团队也要会扫你的，用 APP 扫你的微信，可以建圈建群，可以给你提供一定的咨询，这样的话大大方便了老百姓，也确实解放了专家的生产力。 嗯， 这样的时候他把能更有效的知识、有效的实力来为老百姓解决更重要的疑难重症，普通病的管理就可以下沉了。 好的， 谢谢。 那我们要是恭喜一下哈，我们的获奖选手呢是微信网友携手一生和一个易拉环，恭喜二位获奖了。你们将获得的是由这个魏永祥院长为你们送上的《话说高血压》《话说冠心病》的健康手册，请把你们联系方式呢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稍后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魏永祥院长的做客，谢谢您， 谢谢。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辅德，明天下午4点半，欢迎各位届时收听和收看市民对话一把手，我们明天再见，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 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京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逐渐转为了均压场控制，扩散条件转差，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40到85微克。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3级轻度污染。 道上没有方向。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 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要离开我那最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 值得收藏，遇见幸福要